口不起床。这种故事一而再再而三，该怎么跟这世界讲？把平生遗憾全部重新想一想，把朋友列一张清单，许多名字都已没入人海的汪洋，只有你还依然写在我心中的相片。

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。